一张曲来自汪峰带来的《你走你的路》啊，这也是他当时专辑当中的第三首主打歌，创作的来源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宝藏歌手啊，这个科恩老爷子莱昂纳德·科恩。其实这歌唱出来的汪峰就是那种心里面的坦然和那种很甜蜜的情愫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他把那种所谓的强烈的节奏做了很多很多的减法，就是作为一首有节奏的、有行进感的歌曲，有充沛的感情，在不断重复的副歌当中逐渐的递进给你，就是这一点让我们对这首歌能够一直再去做到单曲循环。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要推荐给你。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每个人都是唯一，总有些善良给我们起，狂风和暴雨，七色的彩虹就藏在背后，闪电和雷鸣，哪怕翅膀会折断也冲过去，这一次绝不回头，这一次绝不后退，哪怕巨浪袭来肩并肩绝不放手，这一次无所畏惧，这一次毫无犹豫，尽管有的不多，愿意倾尽所有，这一次绝不回头，世界在你的身后，和时间 住的电流，迷幻斑斓的时空，释放梦境里的自由，漫步银河透透风。现在建立新的秩序，开动是第一。 来自 Posh Baby 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 Wait on me 啊，好多人可能一开始听了，哎，会觉得有点 Maroon 5的感觉，特别是主唱啊，有一种那个 Adam Levine 的那种声线在里面啊。但其实这是来自英国的一支流行摇滚乐队 Posh Baby， 成立于2012年。他们这首歌曲呢特别有意思，也是一种对于爱的这种热烈的追求啊。也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活力派的歌单当中，希望用这样的节奏音乐来吸引到你。OK， 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期待你来发现。 Star falls from the sky and every last heart in the world breaks.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m really sorry. Sorry I dragged you into this. I overthink. That's all it is. The way you love me. The way you love me till the end. The way you love me. Oh yeah, it makes me king again. When I find myself in the middle. When every star falls from the sky and every last heart in the world breaks, oh, hold me now. When every ship is going down, I don't get nothing when I hear you s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让我们

夏和我的梦境的神秘，你深深的被吸引，闭上眼睛，脑海风景已经开始飞行。 再再见你，再多冷静，再多冷静，你也无法去抵抗我从般的热情。跟着节奏，温柔跟着我来，旋律自由，一遍又一遍的约我，爱上我是动作。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呢，也是本周最后一天啊，依旧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慢跑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能够分享到的一些 tips。分享了那么多，包括慢跑的一些好处啊等等，以及你在通过呼吸测试的时候如何掌握一个适合自己的强度。然后最后今天啊，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就是好多人会问到所谓的慢跑也好，快跑也好，跑步这事儿到底会不会让大腿变粗？我相信可能 95% 的女生是比较关心的，对吧？相信我，这是不会的啊。当你跑完步之后，你的大腿呢是有一点发硬的，没问题，可能小腿也会有一点，这是因为短暂的肌肉充血导致的，但是呢通常在半小时当中就会逐渐的消解掉，所以不需要担心它会帮你粗腿。反而如果说你跑步的姿势是正确的话，它会很好的帮助你调整体态，增加臀部发力，减少腿部的代偿。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体态也会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逐渐得到一个改善，那么你的线条也会更好看。所以放心大胆的去跑吧，享受一下在慢跑的过程当中听音乐以及在道路中间穿梭的感觉，但是要注意安全哦。

活力派连接美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Dites-moi d'où il vient, enfin je saurai où je vais. Maman dit que lorsqu'on cherche bien, on finit toujours par trouver. Elle dit qu'il n'est jamais très loin, qu'il part très souvent travailler. Maman dit travailler c'est bien, bien mieux qu'être mal accompagné. Pas vrai? Où est ton papa? Dis-moi où est ton papa? Sans même devoir lui parler, il sait ce qui ne va pas. Ah sacré papa, dis-moi où es-tu caché? Ça doit faire au moins mille fois que j'ai compté mes doigts. Hey.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où t'es, où papa, où t'es?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où t'es, où papa, où t'es? Quoi, qu'on y croit ou pas, y'aura bien un jour où on n'y croira plus. Un jour ou l'autre, on sera tous papa, et d'un jour à l'autre, on aura disparu. Serons-nous détestables? Serons-nous admirables? Des géniteurs ou des génies? Dites-nous qui donne naissance aux irresponsables, hein? Dites-nous qui? Tiens, tout le monde sait comment on fait des bébés, mais personne sait comment on fait des papas. Monsieur, je sais d'où on aurait hérité, c'est ça. Faut le sucer de son pouce ou quoi? Dites-nous où c'est caché, ça doit faire au moins mille fois qu'on a bouffé nos doigts. Hey! Où t'es, papa, où t'es? Où t'es?

早决定让生活每一天那么美酒依赖依赖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着和节早决定让生活每一天那么美酒 再有解药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提供你参考蓝天和白云不需要太远不要当白老鼠在笼子里转圈迎接好时光好戏要上场今天开始让生活梦寐以求跟着我说嘿跟着我说 嘿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